花生就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郑经翰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好，犀利啦，系嘛？好耐冇人听到我哋把声啦，因为点解啊？上个礼拜又系放假日子啊嘛，即系嗱呢一样嘢咧，喺个节目开始之前咧，我就真系要。澄清又好，讲清楚啲好嘅，即係老老实实，即係我同Donna 同埋 Chris 呢，大家都係有家室嘅人，一有家室呢，你呢啲咁嘅红日呢真係好难走得甩㗎 ,Chris。 尤其我啦，我两件咁细个。 即係我做唔出，就係话挂个死人名做个监制，就话喂阿 Chris 你唔好同啲仔食饭啦，你不如上嚟做节目啦，冇人做节目啊，咁实在真係唔得，我真係实在做唔出。 你讲出之后可能我就会即係以后都唔返嚟啦。 嗱所以我好明大家嘅心思嘅。咁所以呢盡量都想 keep 係有嘅，但红日如果冇呢就千祈唔好闹我哋。 係啦，即係陈志文。啲听众都要讲声，真系唔好意思。 系真系有人会留言噶嘛？因为吓、啊，真系阿 Chan Chi Man 吓、啊，拜托唔该晒，体谅下我哋嘅情况。咁所以今日咧，阿 Donna 今日又有嘢做啦。咁今日要做啲咩咧？我今朝先知啫。今日咧 可以爆嘅咩？ 爆得唔爆得嘅咩？ 唔好爆住啦。 嗱唔得啦，因为事关咧，好多人都讲个节目咧，其实我讲到烟足嘅，成日咧就我哋你眼望我眼喺度笑，但又唔讲出去，已经会有。有微言嘅， 好爆住先，迟啲就好快知噶啦。到时我哋做，到时再攞翻出嚟。 好，我就唔讲，我就卖咗关子。但呢一样嘢咧，真系冇得顶。咁所以我今日咧揾个嘉宾上嚟嘅，就阿做 N。 系你好，大家好，我系做 N。 好嗱，如果唔明白又或者未唔知我系讲边个做 N 嘅话咧，请你 refer 翻前几日咧林卓前几集林卓廷讲过做 N， 即系我 梗系啦。我唔知道有冇讲嗰样嘢，好似有啊。 讲乜嘢啊？ 咩嘢啊？你讲清楚。 讲个民调好 close 啊嘛，因为嗰个苹果爆单新闻啊嘛。咁呢位做 N 呢就係、是、林卓廷口中同佢民调嗰度争好少而俾做 N 赢咗嗰个做 N 啊。 其实我唔满意㗎呢单嘢赢得咁少。 赢得 我好鍾意你咁有自信啊。 我预咗赢一倍㗎你知唔知啊。 我 点解呢，我想知道你嘅信心嚟自边度先咁爆棚。 呢个唔系信心嘅问题，呢个系了解时局嘅问题。 点解呢，因为你认为你好了解时局过去。 咁我諗都系讲啲 过去。我哋饮杯先，我哋饮杯先。 嗱，我开始嚟啦。我饮酒， 你唔灌佢呢就唔会听嘅。 咁希望听听阿婷听住啦。 你依家挺嚟到呢，我系第一次呢同佢饮过酒呢，佢系真系有酒到肚嘅啫。佢好小心嘅，但系嗰次呢唔讲啦，系嘛，金金在场。但系嗰镬呢，我哋既往不咎，我希望佢下次嚟都饮多啲。所以做一嚟呢，我哋开始威士忌招呼下先。 我饮咗啖噶啦，我开始爆嘢噶。 好，点解你觉得自己咁了解民情呢？ 我先讲一个歌词俾你听先啦。咁有一晚呢，阿婷呢就同我一齐有活动啦。咁佢就同我讲话，阿祖恩，我睇过晒你啲访问啦。咁样我话，哇，你咁厉害，二三百个访问都睇过。吓、佢话吓乜有咁多啊？二三百个，我话呢几年我做好多访问，你都冇睇过咁样。即系其实喺出边，我呢几年由2006年开始做媒体访问啦，做到今时今日，其实真系有二三百个嘅。嗰阵我成日会讲我嘅个人嘅访问。系多过黄耀明嘅，系啦系啦，咁你可想而知，其实出边几多人中意？ 因为你嗰啲议题系比较惹火啲，定系 呢几年啦？因为其实2009年开始有一个特别翻案啦，系讲变性人结婚嘅权利啦，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就顶晒啲访问啦，咁令到一路我都自己都有啲闷嘅，即系觉得点解？咦，做一年都仲有访问做噶？ 但系佢哋问佢都有啲嘢，我成 系啊，所以 但 系 你系以一个即系嗰个平权议会系咪？系咪一个平权一个？ 平機會？ 唔係，你嗰陣時嘅身份啊，你係以一個咩身份去做呢啲？ 以一個同志平權嘅，即係activist 啦，即係一啲運動家啦，咁去做咯。咁、 okay, 我自己有個組織嘅，就是、專做跨性別嘅平權啦，咁樣。 明白，嗯。 但你個組織能唔能揾 resources？ 當然好難啦。 你開始可以請到人啦，我就知 最難就錢啦。我自己一個人行咗幾年啦，咁最 但而家你嗰、那個我知道好似係叫跨性別資源中心，而家係咪仲喺度㗎？ 但呢個民主黨黨內嗰個組織嚟㗎嘛？ 唔係我自己咁啊，你冇撈亂。 唔係你黨 黨內係有一個性別平權委員會。 我嗰個叫性別平權委員會。係 啦， 係 啦。 哦，我諗我撈亂咗啦。 所以咧，你同一時間咧，其實係有兩個身份、兩頂帽嘅。而家 梗唔係啦，咁我仲係一個叫做婦女基督徒協會嘅執委啦。咁亦都係一個反共同盟嘅主席啦。咁反共同盟係香港一個比較最具規模嘅同志機構咯。 咁你戴咁大頂綠帽，即係綠帽意思係白鴿頂帽啊，由頭笠到落腳。點解你會揀白搭呢頂帽嚟笠咧？因為我真係睇過啲訪問嘅少少啦。工黨啊唔揀，人民力量唔揀。我想你親口講一次圓滿啲嘅答案，點解係點解？ 講好多次㗎啦，其實咁咧都係係有計劃第一下去咗民主黨嘅，不過呢個都係有少少機緣巧合啦。咁其實我諗入民主黨之前，即係講緊年幾之前咧，我係有諗過入政壇嘅政圈嘅，即係話因為好多議題都去唔到嗰個位啊，咁靠其他議員都有啲難嘅，譬如何秀蘭啦、萬必啦，咁佢哋好幫手嘅其實。咁但係有啲嘢始終係我哋嘅理解同佢嘅理解爭少少嘅，咁所以想用自己把聲去帶入去個議會入邊。咁當時揾咗好多窿路啦，去問。人啦，咁啲知啊，碰咗好多壁啦。咁我自己咧，可能有啲怕醜咧，就冇問過何秀蘭嘅。咁所以有一次我俾佢鬧咗佢話：你個衰嘢啊！入民主黨唔入我去工黨。咁、 okay. 我就話：興姐邀請我啊嘛。佢仲鬧我添，佢話：啊，你個人巴閉啦，有人邀請嘅咁你真唔真時間冇鬧噶？咁所以其實我係一路都希望喺兩年前咧，就希望接觸呢個政圈嘅。咁但係後屘咧，其實機緣巧合咧，我同阿劉慧卿就同埋阿羅景熙啦、阿陳樹英啦，咁就去咗聯合國嗰邊做人權報告噶。咁、 佢哋掹你衫啦，佢哋掹你衫尾去做， 唔系系大家分即系分头去嘅，大家聚埋一齐嘅，唔系唔系 咁谦啊， 梗唔系啦，我自己都系错觉，或者呢个唔系谦嘅，真嘅。咁咧阿兴姐就不应请人食饭啦，咁后屘我听到咧，原来兴姐咧成日都请人食饭嘅，请人食饭咧就拉佢入会噶啦，咁我就中咗小计啦，咁唔系中计嘅，咁我觉得翻到嚟咧，兴姐话，我想邀请一啲同志嘅朋友。加入民主黨咁樣，咁我周圍漏人啦，點解冇人採我啦？咁啊，都係有佢哋嘅原因嘅。咁我就同有一個同志朋友商量過，分析咗好多嘢，咁我慢慢可以同佢講嘅。咁但係覺得咧，入民主黨係有令我想做嘅嘢嘅，真係。 但係劉慧卿竟然咁開通噶嘛？哎，我擺明居馬就 興姐不嬲開通噶啦，你咁樣 阿興姐不嬲開通啊！我咁樣樣啊！哦， 呢樣嘢我覺得你又真係即係有偏見啊！嗱，你嗰啲飯我都食過嘅，其實係啊， 咁你冇閉坤， 即係我冇食過呢啲飯，所以我 唔用坤，即係大家每一個人即係有個選擇啦，同埋個時機啦，咁但係。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嚟講，其實佢算係好開放㗎啦。你係 咩？ 幫佢做嘢嗰啲人都知㗎，其實即係佢就係都有班人係做得嘢幫佢。而佢唔開通嘅話咧，呢班人根本上就唔會走去幫佢嘅。 係啊，我諗講翻啲公道説話啦。其實實際興姐請人食飯真唔係話想坤佢入黨嘅， 係 啊，佢係對人，我覺得係好有義氣啦，同埋好想去對人好啊。我覺得呢點係到而家我都覺得真嘅，咁而當時佢覺得啊，同志係真係一個弱勢，佢好想將呢啲聲音帶入去，即係佢明知會有啲保守嘅人㗎啦，即係黨入面，咁但係都希望做一啲嘢係將呢啲聲音帶入去啦，咁啊拉咗入去啦，都算幾好㗎。其實我 有失望啊，入到去 唔係，我講翻公道説話，其實咧我預期咗反對聲音大嘅。但入到去呢係出其意外地呢係好多人支持。或者甚至有人同我讲就话。 你知点解 点解 兄姐加持你入嚟㗎嘛大佬。 唔关事。 我又 觉 得你又。 唔关事。嗱、你又咩嗱我讲。 我系咁睇。 我讲一个例子有个人喺 WhatsApp 同我咁讲佢系基督徒。佢话我就唔系好接受到呢啲嘢㗎啦。但係我会尊重你、我会欢迎你入到去。俾大家去了解呢件事，咁、我覺得好好喎，好正喎、你唔係一定嗱，我成日都咁講，我喺黨入面都咁講，我唔係要求 所有人接受我哋、所有人接受我哋同性恋啦，或者跨性别，唔系噶，佢憎我恨我或者歧视我都冇问题嘅，但系佢必须要尊重我，同埋喺有啲范畴佢唔可以歧视我，即系譬如就业啦、服务啦， 因为嗰啲有法例规管啊嘛， 未而家未有，所以我哋要做咁多嘢啦，真系未有法例规管。 啊，系啊，家庭岗位歧视系歧视嘅家庭岗位就唔系歧视， 性别歧视法亦都系包唔到我哋啦。唯一有一样有一个歧视法可以包到咧，残疾歧视。如果我哋系觉得自己想变性嘅人咧，系某程度嚟讲系视为精神病嘅，咁所以残疾歧视条例系包嘅。好奇怪， 其实我又唔系俾机会你同阿兄姐宣传嘅。 不过你 其实又唔系对唔住，不过你咁讲，我系咁样听咯。不过我同你两位 宣传啫，兄姐都唔玩啦呢届，算乜鬼啊？ 系啊，冇对选票冇帮助。 我真系唔系针对佢，因为我冇。 嗱，我又唔选 啦，摆到明针对佢啦，真系。 嗱，喺我 NG 又唔 人少少認咗佢咧， 我唔係，我唔係啦。咁我想問一下啦，民主黨入面咁多保守嘅勢力，尤其是啲裝腳係嘛，尤其是嗰啲所謂嗰啲叫爺撚嘅人， 你走咗啦，爺撚， 唔走唔曬噶嘛，高調嗰啲走曬啫，低調嗰啲走唔曬噶嘛。咁你點同嗰啲人有冇曾經何時係 WhatsApp 過你，同你講佢好唔妥你？ 有，不過唔多。你頭先講話好多保守嘅人，我又唔認同嘅，個個都問我哇咩陶根生點睇啊？咁我同佢傾個偈咧 ，OK 嘅 ，OK 嘅，可能佢未必喺信仰上面接受我呢個人，咁、但係佢唔，我睇唔到佢歧視我咯。係啊係啊，真噶，好客觀嘅呢句説話。 咁呢嗱呢啲我有得信嘅，不過喺個咁大嘅政黨生存咧，你唔覺得好？你唔覺得好翹口慘手嘅咩？因为嗱，你始终你一个咁大政党，你开会又多人，嗰啲人点谂你又唔知，好烦。 又系我又要驳你啦。嗱，其实系民主党嘅人可能会觉得我翘口站手噶， 整到两证 Raymond 咧，今日你可能说服咗佢咧，去考虑入呢个民主党。 系啦， 啲咁翘口站手嘅人， 最少都争兄姐一餐饭咁样。你起码都要亲身请我，系咪？起码都四季。 其实我入到党，好多人话啊，其实民主党几好噶。咁我慢慢观察，都有佢好处噶，真系。 我睇到民主党系好人。 好多好人 嘅， 真系， 即系同时间亦都有好多，亦都唔够好嘅人，希望佢唔够好，都变为更加好嘅。 哎呀，咩叫好唔好？ 但系呢啲我觉得系相对 的，相对真系， 即系我即系我咧好奇就系做紧，即系你一解释咗少啦，即系点解你会即系有咁嘅机缘入咗去民主党咧？但我想问一下，即系你入之前，好啦，兄姐同你讲咗，哎，点又好似好撑你咁，咁但系入咗之后。 有邊點啊？ 經過今次即係阿挺呢單嘢之後，其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失望？其實呢一個選擇其實 end up 都係一個錯嘅選擇。 即係始終都贏唔到兩倍， 咪咯？始終你都係發揮唔到喎。而家去到而家呢個位係咪先啊？ 其實我都真係唔開心過，但係我又唔會好。 你入咗去一哇，大佬幾個月時間你想贏佢啊？ 年幾啦？年幾啦？係啊，年幾啦？咁我唔開心嘅地方唔係頭先即係 Chris 講嗰類嘢嘅，我覺得選舉自然有佢嘅規矩啦。咁喺規矩底下，我或者有一樣嘢我可以講嘅就係話，其實佢冇預備過一個咁新嘅人去會做初選啊，所以好多人好多嘅嗰啲過程啦，或者入面嘅資源咧係冇配合到一個，即係真係唔知頭唔知路咁新，好似我咁咧，完全冇做過所謂政治領袖啊嗰啲去做選舉， 即係我冇聽黨友都唔知你係邊個啦。 有啲唔知， 系咯， 系有啲唔知，咁所以咧好难怪党嘅，咁的确我谂，如果日后即系当然啦，亦都有人觉得就话啊，做咗呢个人好似咩都冇做过，区议员又未做过，然后政治领袖又冇做过，就去选啊，咁佢哋可能唔了解我呢个人咧，或者过往做过啲嘢啦，佢哋会觉得有啲问题噶，咁但系我谂经过咗今次，我再希望一路落去啦，呢 你嗱陶君能喺度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，我都话你成日翻嚟噶啦， 好靓仔陶君能。 你真系识擦鞋啊！你系咁捞啊你！ 如果你过嚟饮杯， 要入政治圈啦、啊！如果唔系，系啦。咁讲翻头先嗰度咧，就系觉得有啲嘢对我不利嘅。 譬如卿姐本来好想做咗公开论坛啦，咁呢样嘢我自己好睇好，亦都好多人对我好大期望噶。一做咗公开论坛，我可能民调赢得好紧要噶。咁后屘倾唔掂数啦，冇咗公开论坛啦，咁所以我嘅民调亦都冇咁高啦。咁啊，亦都喺好多安排上边 有 recap 啊，即系冇咁高都系赢咗， 赢少少啦，系啊，我预期赢好多噶。 其实你咧，你出嚟呢个参加初选之前咧，有冇同阿卿姐倾过偈？ 有 有冇攞到佢嘅 blessing 咧？其实 嗱，好难嘅，你要谂下，佢系主席，党主席，佢 bless 边个咧？佢最好就唔 bless， 一个都唔 bless 啊！咁我同譬如新加坡嘅主席都倾过啦，佢好公正，佢同我讲就话，其实我要同所有候选人都保持一个距离啊，咁咪正咯，系咪？我觉得好好啊，佢都唔会歧视我，佢其实都几帮手噶，即系好多地方佢肯同我倾咯 ，at least， 系啊，譬如有一次有传媒想访问我喺一个新东嘅一个叫做春茗入边啦，咁佢都好肯同我去问即系支部嘅常委啊咁样咯，好肯同我安排咯，系啊系啊。好好噶， 就聽到你嗰啲， 即係遊戲其實都係玩得好公、好高、好公道嘅。你香港係咪咧？ 你叫我點答咧？ 喂，你覺得你想點答咪點答咯？都話呢個冇底線啊！我哋 睇下你對邊個人公道嘅啫。有時啲嘢啊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喺高鐵咁樣，你對邊個人公道啊？有啲人覺得好公道㗎，係咪先？我就唔覺得公道咯，係咪先？即系你，我好难答你啊呢样嘢。 喂，但系我头先听你讲，又系由支部，又常委，又中委，即系我自己又非常之厌恶呢啲嘢。你一个政治素人，你又未接触过一个党嘅生活，你癫？即系你见到呢啲架床叠屋咁嘅架构，你唔烦嘅咩？ 我烦，喊咗好多次添。不过学到嘢嘅，真系学到嘢。 我想问你喊乜？ 喊适应唔到啦。 点解适应唔到？有人针对你？ 你其實你都講得直， 就我講我都話講嘢，我好尖鋭嘅。如果我 你咁都針對緊我啦，係咁你都識講政治素人啦。咁我好多嘢真係覺得衰啲就唔知頭唔知路啦，係咪先？咁的確會碰壁嘅有啲地方。咁但係咧， 即係唔識客氣啲。 但係唔係唔識客氣啲，就話我覺得點解我要行呢條路，就見到議會入邊有好多缺失啊，譬如何伟讲得冇底线啦，系嘛？讲衰啲就话，我觉得好多时候议会入边而家做都系做议题，又唔系关心议题后边嘅人。OK， 即系做议题系咩咧？就话我要做呢件事，咁我去搞大佢上到传媒咁样。我唔系针对边个人或者边个， 即系坏仔事件咁样。唔好攞民主党啦，我啲公察嚟讲。 但系我觉得系做 NGO 嘅人咧，系关心人多过关心议题嘅，由人去出到议题噶。咁所以有多時候就喺台灣入面呢個選舉，我哋睇得到啦。譬如民進黨啊，或者好多嘅譬如社會社咩綠社盟咁樣啦，佢哋都打正旗又做 NGO 嘅。因為我哋喺 台灣咁嘅土壤啫。 係，但係香港點解做唔到咧？ 未有嗰個土壤。 有，其實有，不過咧係我咁覺得 NGO 好多時候都對政黨好失望噶啦，已經。所以佢哋宁愿系自己做，唔去，我想讲奶添啊，呢冇底 线。继续，唔想奶政党，唔想奶政党啱啊。 但具体点样做到咧？即系话你点可以话，即系除咗议题之外，你又可以去到后边嗰啲。 其实我就想作为一个唔系好政治嘅政治素人，又入到政治圈入边，保持翻我嗰种热诚。去做政治可唔可以呢？我自己俾咗自己好多一啲底线㗎，真係。即係话我入到，如果入有机会入到议会之后，我可以点做呢？我就话好多时候其实入到议会，你攞90000多人工都变成中产啦，係咪？你点知基层发生咩事呢？我就坚持我要贴地一啲啲人啦，有啲啦，係啦。其实有啲议员根本好落地㗎，係咪？佢会成日同一啲基层嘅人啦，或者。 都落地㗎。 慢必都有噶， 佢电话系两年都唔肯换嘅，烂咗 mon。 你讲慢必，我又要小心啲啦。我同佢要保持好好关系。 张超雄都 系啊，张超雄 系啊，我好佩服张超雄噶。 系啊，我觉得好犀利。 但系当然你系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，你好多嘢做，系嘛？必定即照顾唔到咁多嘢噶啦。譬如我又讲翻卿姐先算啦，系嘛？卿姐好关心有啲人噶。你又覺得我賣佢廣告係嘛？ 唔係，我想睇你點樣賣啫。 譬如大家都知道啦，卿姐會退啦，但係佢仍然好關心，譬如佢臨退之前都仲關心係外佣啦，係一啲少數族裔啦，一啲同志議題啦，有一啲 喂老老實實，即係我聯想唔到什麼同志議題同劉慧卿有關。 點解冇啦？ 因為以前可能佢太多其他啲嘢咧，喺嗰個 spotlight 下邊咧，唔係呢一樣嘢咯。 你好簡單，你唔好 咁講。我未見過兄姐揸住支彩虹旗去遊行。 唉，彩虹呢個象徵嘅啫。 我條線係咁樣定，即係我見到揸彩虹旗嗰啲咧。 所以你見到萬必就係港同志係咪？ 萬必 好膚淺嘅呢啲，好膚淺。做咩你唔好怪佢？ 你有冇聽數有萬必多 ？Chris， 我就冇啦。 嗱，即係兄姐做咗一樣好重要嘅啫，佢就係嬲我入民主黨啦。 你可以咁講。 其實呢樣嘢我覺得都幾嗱，我覺得呢樣嘢兩個都要佩服。即係兄姐嗰度咧，就即係講真，佢都雲咗退咯，做乜揾一個即係話？系啦，烫手山芋带入去，跟住俾人哋有机会批评佢咧， 系啦，真系冇险噶。 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做 N 亦都真系好值得一赞啫。你真系好够勇气，乜即系学你话斋，你话都政治素人乜都唔识，走入去哇，同啲大佬嗰啲大帝喺度玩盘叉叉，我觉得呢样即系比我想象。 即系如果呢一样嘢我唔系认同嘅话，佢又唔会而家攞住支咪啦。如果呢个支咪唔 系，多谢你，多谢俾机会。 你个支咪唔易俾人赞， 我感觉上自己都好似俾人赞咗下，多谢。 梗系啦，我非常之严选过，乜右手只间谍又嚟，又唔死得。 不过入到党都几得意嘅，真系即系经历咗呢个选举过程入边咧，我认识咗好多嘢，亦都睇过好多场面啦。咁即系对政治圈了解咗好多嘅。咁 黑暗嘅一面， 你唔可以咁。 勾心斗角嘅一面， 政治本来就有光明就黑暗噶啦，系咪先？呢个一个光谱嚟噶嘛，有日头就有夜晚，系咪先？冇夜晚点有日头咧？又冇得搏啦！ 我唔系冇得搏，即系我只系全世界都知道我就系我唔中意黑暗嗰边，所以我承受唔到呢啲党啊咩组织啊。 但其实咧，你唔系咁样又好难搞。 我明 系咯， 我明啊。 嗱，呢个系我入到党一路有人话俾我听嘅大道理嘅。民主党就系咩声音都有。嗱，有啲党细党嘅，佢可以排除咗好多声音噶，系咪？民主党嗱，佢哋觉得好啦，当然我有啲 struggle 啦，我有啲尴尬啦。就佢哋觉得好嘅地方，就系咩人都系有去包括做 N，OK？ 嗱，我先入到去啫，系咪？有啲党我入唔到去噶，系咪？咁当然入到去都未必有资源俾我做嘢啦。咁又好得意喎。嗱，我入民主党，佢有一个好得意嘅，即系规矩点去选举，咁就係一个人呢完全冇咩经验呢都可以填咗 form 而去选举，咁初选啦，咁但係可惜我落败咗啦，但係的确係俾咗我机会去学习嘅。我觉得好好啦，如果我喺第二啲党分分钟连呢个位都冇，係咪 即係去唔到嗰个位。 係呀咁好似 係我博啊冇乜意思啊，係咪即係 你諗住我闹民主党咧？ 唔会你闹佢，我咁我只系含你于不义啫。 系啊， 即系我又唔会希望咁。 所以你俾咗酒我饮先啦。 客观啲睇啦，即系讲真，啲大党一定有好多包袱嘅，即系好多位咧，我觉得即系可能亦都系真系，即系啲所谓嘅将纲文化咧，实有嘅。但问题，起码我一见到，咦，好似咧而家你起码见到民主党咧，就有一班新嘅后生嘅走咗出嚟， 系 咪？ 系 咁而家见到阿祖 N 咁，我觉得好似见到佢都有少少希望。系嘛？ 当年多拿都有希望噶。 好坦白讲，当阿兄姐走翻出嚟，上次想选做主席呢样嘢咧，其实我自己听到我都系唔开心嘅。 你讲边样？ 兄姐啊，即系选民主当主席啊。 上次 我觉得唔上次，我应该佢喺嗰个位咧已经系退咗落嚟，俾啲后生去上去。喺嗰个时候就已经交棒，我觉得系最好嘅时机。自己 不过呢个亦都好多人咁样观察啦，就话其实接唔接到棒系一个问题啦。 嗯， 咁当然我自己 你唔俾佢接又点知啊？ 呢个系呢个系。 而家讲真，而家有其他嗰啲泛民政党，佢好多嗰啲所谓嘅嗰啲即系啱啱接咗棒嗰啲，好多坦白讲， 你讲得好啱， 我先识佢啫喎。其实 我觉得党入边有啲后生仔系好有 potential， 好有条件。 俾你讲下你名啦。 罗建熙啦，欧乐轩啦，咩啊 ，Andrew， 哎呀，成日都唔记得中文名添， 英文名 Andrew 咯， 副主席 尹兆坚啦， 尹兆坚， 其实有一班我都觉得系有条件嘅，许志峰啦，咁但系个人有个人唔同嘅嘢啦，当然我觉得唔同 style 先系一个好组合嘅，咁只不过都系嗰句啦，就系好似你就咁讲，我哋有时候冇俾机会佢系咪发挥唔到咧？似乎有时我觉得佢哋都比较软性啲噶。嗱，我喺呢度讲啦，都唔怕啦，有乜走讲啦。我有时觉得有一班人都系比较soft 啲嘅，比较唔够强势啊。 唔夠強勢嘅人係蝕底啲嘅，但係亦都係佢好嘅質素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有機會俾佢上得到，谷咗個位，佢必定就係要咁樣去取落去啦。如果唔係佢死咗啦，係咪先？咁都係嘅。如果你冇俾嗰個機會佢咧，有人喺後邊，譬如有興姐喺度咧，佢哋喺後邊咧，佢就會做少啲嘢咯。 係咯， 係啊，係 咯，我明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即係有人喺前面頂住喎。 即 係 而家冇人喺前面頂住，後邊嗰啲要做多啲嘢啦。 希望 做啲嘢會唔同 啦。今屆過咗之後，真係交棒啦，佢哋會真係好扯去做多啲嘢啦。 老實實，即係你到呢一刻，你都冇實質上染指過什麼抗爭運動，因為而家未係時候啊。今年係講選舉啫。咁但係往後嘅日子，你梗會參與一啲抗爭啊，或者乜嘢嘅。喂，到嗰時你梗係要攞條線出嚟話俾人聽。你做 N 會做嘅抗爭大概條底線喺邊？即係你究竟係歐樂軒嗰種啊，定還是羅建熙嗰種啊，定還是許智峰嗰種啊？喂，許智峰好激㗎喎。咁個問題就係話，有人話佢好激啦。咁你如果條線畫得近佢嘅時候，又有另外一堆人唔鍾意喇喎。 我諗我唔會用激唔激過許智峰去形容我自己。我只係個我覺得好多嘢都我哋要重新反思。我諗今時今日民主黨面對一樣嘢呢，就係話我哋夠唔夠足夠去反思。咁我其實我最近喺黨入面開過一個會啦，係講本土嘅。其實嗰、那個會議都俾到我一個好大嘅希望，因為我都會有啲擔心其實黨個反思夠唔夠。咁但係喺個會入面我又見到有啲曙光嘅。我見到啊，原來都仲有玩喎，幾好喎。咁而有啲人譬如歐樂軒佢哋都係有啲論述啦，許智峰啊嗰啲都係有啲料到。噶啦，咁佢國際形式都係都有啲位置幾好嘅。不過 有理念 嘅 咯。 民主黨入邊好多人都強調和理非啦。咁我自己係都係擁抱和平理性非暴力嘅。如果係可以做到嘅時候，咁但係我成日都會問啦。係啦，我成日都會問啦。如果有人嚟斬緊我身邊嘅好心愛嘅人，譬如我媽咁樣，我係咪仲同佢客氣咧？系咪？我覺得係需要睇情況嘅。 哦，咁你嗰啲係 defense 嚟嘅啫，你係防衛嘅。 但係都係暴力咁啊！同埋我成日會講就話暴力分好多種， 嗰啲唔係 合乎比例， 唔係一定係肢體暴力嘅。咁其實議會都係有暴力嘅。 OK， 合乎比例嘅暴力，你又講出啊？ 梗係啦，即係呢個係一個 呢條拉就擺明 我諗 梁天琦嘅拉嚟嗰條鞋， 有冇 對等暴力喎？ 即係唔係講緊呢樣嘢？唔係講呢樣嘢。嗱，我今時今日喺民主黨，我必須都要小心嘅，因為其實民主黨係好擁抱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嘅。我自己只不過我會揣摩緊咩叫和平、咩叫理性、咩叫非暴力，個界線喺邊度咧？其實都好含糊噶嘛，係咪？ 係啊， 係啊，係啊，所以我覺得我哋要清晰。 即基本上唔同字頭，唔同演繹啦， 都係嘅。譬如自決咁呢樣嘢都係啦，係咪先？ 你自己點睇自決啊？ 嗱。最近有泛民係簽署咗，有啲人咧簽署咗一個香港前途自決文啦，我係好 buy 嘅，我好 buy 嘅。嗱呢個講緊自決咧，佢係 內部自決，你講 係內部自決，唔係外部自決，係啦。咁所以同有啲人講嗰個所謂外部自決，或者佢 whatever 佢 即係你覺得外部自決就即係港獨？ 首先民主黨係唔贊成港獨嘅 ，OK。係啦，好清晰㗎啦。咁如果某程度，其實我都有討論過，如果內部自決呢同呢個高度自治有幾大分別呢，其實又似乎唔大分別㗎喎。咁但係佢講緊有一啲實質有少少唔同嘅嘢係好重要嘅，譬如修改基本法啊嗰啲內容啊咁樣啦。 嗯， 係啊，咁我諗都係要討論嘅，即係唔好首先否決咗先啦，係咪先？ 第一節時間差唔多，奉你一句民主黨啲毛咧，麻煩你擺低先。OK OK， 因為咧阿 Donna 冇乜黨性啊，如果即係佢。党性多啲呢，我哋由头嚼到落尾啦，转头翻嚟。